对，大家最近看新闻一定有注意到，华府跟德黑兰居然达成了一项为期2周的临时停火协议啊。 对，这个消息弹出来的时候，真的蛮震撼的。 就是真正让全球政经观察家跌破眼镜的，其实不是这2个死对头愿意暂时放下武器了。 是地点，对吧？ 没错，他们接下来坐下来谈判的地点，不是常年担任中东调停者的卡达首都多哈， 哎， 也不 不， 是瑞士日内瓦。 也不是最近在国际舞台频频出手的北京。 对，他们要去的地方，居然是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马巴德。 哇，这真的是一个地缘政治上的突发转折哎！其实这种转折啊，往往最能暴露出国际权力结构里隐藏的暗线。 真的，大家第一直觉通常是困惑嘛，觉得巴基斯坦怎么可能扛得起这种级别的外交斡旋？ 哎，但如果我们把视角拉高去审视当下这场危机的结构，这绝不是什么天上掉下来的运气哦。 怎么说？ 因为在各方关系几乎都要断裂的临界点，巴基斯坦刚好是那条所有强权都还愿意接听的专线。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专属打造的这份深度探讨的核心了。我们会诊了来自 Story Inside 的最新深度报道。 这份资料非常详细地拆解了这场被称为不可能的外交任务的幕后操作。 没错，我们要探讨的不只是巴基斯坦这次到底用了什么魔术手法让美伊双方点头，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剖析他们手里究竟握着什么样的底牌。 其实，在这层和平使者的光环背后，隐藏着一个国家为了避免自身崩溃而不得不展开的残酷生存战。 对，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吧。从操作层面来看，这次的外交斡旋技术门槛真的非常高哎。 是的，巴基斯坦不是单纯地在两边传递纸条而已，他们是进行了极度危险的双向施压。 也报道里提到，伊斯兰马巴的一方面透过高层管道直接要求华府将最后的外交期限硬生生延迟2周。 对，然后在同一时间，他们转向德黑兰，要求伊朗必须在这2周内重新开放和墨赤海峡。 等一下，这等于是拿着美国的让步去跟伊朗换取海峡通行权，再拿着海峡通行的承诺去安抚华府吗？ 完全正确，就是一个极限的交换游戏。 这也必须帮大家补足一个背景哦，就是为什么是赫默兹海峡？因为它承载了全球大约1/5的原油、成品油与液化天然气运输。 1/5是非常可怕的数字。如果这条海峡被彻底掐死，那已经不是区域冲突的问题了。 对啊，是全球能源供应链的瞬间瘫痪呢。这也难怪市场的反应会这么剧烈。资料显示，停火与有望重开海峡的消息一出，布兰特原油期货在亚洲盘的交易时间内一度大暴跌了16%。 16%，这价格直接下探到每桶91.70美元了。 对，超级夸张。 我们必须把这个亚洲盘大跌的现象放进全球交易的脉络里看，因为地缘政治的重大突破往往发生在周末。 哦，然后亚洲的东京、新加坡市场是周一全球最先开盘的金融枢纽嘛？ 没错，这16%的跌幅，与其说是单纯的供需调整，不如说是整个亚洲工业体系集体把憋在胸口的那口气吐了出来。 从中国的制造业到日本的化工业都是这样。 对，这反映出全球实体经济对于断油的恐惧已经到了极点。这也是为什么巴基斯坦这套双向施压能奏效。 因为他们精准抓住了全世界最大的痛点， 完全命中。 但在这份 Story Inside 的报道中，我也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巴基斯坦虽然是站在镁光灯下的主秀，但背后其实有土耳其情报机构，也就是 MIT 在提供关键支援呢。 这是非常内行的一步棋哦。你要知道，在这种随时可能走火的军事对峙中，传统的外交热线往往太慢了。 因为有层层加密和政治审查，对吧？ 对，或者双方根本不相信，像是瑞士这类传统中立国能掌握前线的即时动态，所以土耳其情报系统的介入是提供了实质的技术担保。 技术担保是指什么？ 就是他们利用自身在北约的讯号情报能力，加上与中东各国的情报网络，确保了巴基斯坦传递的讯息是真实的。 比如说美军暂缓攻击，或是伊朗船只撤退的讯息。 没错，这些讯息能够在第一时间被双方的雷达和卫星交叉比对证实。没有这种情报层级的背书，再好的外交辞令都是空话了。 哇，所以这真的不是传统想象中那种单纯靠口才的谈判。这让我想到一个情境，就是这感觉就像是在一场随时会波及整条街的酒吧大乱斗中，巴基斯坦突然冲进去，一手抓住其中一个人的拳头， 要求川普延后两周。 对，然后另一手扯住另一个人的衣领，要求伊朗开海峡，然后大喊说：“去我家伊斯兰马巴德谈。” 这比喻很生动，但也像是一场极度高压的拆弹现场啦。美伊双方各拿着引爆器， 然后巴基斯坦走进去，手里握着可以暂时切断引信的工具，加上土耳其在旁边紧盯着电路图， 非常有画面感。 但问题来了，要在这种级别的冲突中喊停，光有勇气是不够的。巴基斯坦凭什么让美伊双方都愿意听他的？ 这就必须深入探讨巴基斯坦长期经营的地缘政治网络了。他们手上刚好握着几条别人都没有的专属热线。赵律， 报道里有特别提到，穆尼尔将军跟川普有过多次互动耶，甚至还曾经在白宫单独共进午餐。 对，这种私交在川普的决策模式里非常关键。 而且还有更实质的筹码，就是先前美国在追捕喀布尔机场爆炸案嫌犯的时候，巴基斯坦提供了决定性的协助。 没错，军事情报的实质合作确实重建了华府对伊斯兰马巴德的基础信任，让美国重新把他们视为有用的伙伴。 因为当美国需要一个能深入阿富汗与中东复杂部族网络的帮手时，巴基斯坦的情报局是无可取代的。 对啊，但我们如果把视角转向伊朗，这也就是第二张牌，事情就变得极度复杂了。 为什么？ 因为拥有华府的信任，在中东很多时候反而是一种票房毒药啊。但巴基斯坦却能在德黑兰那边同样吃得开。 这正是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巴基斯坦跟伊朗可是有将近900公里长的边界。 没错，外界常常因为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夙愿，把他们纯粹视为一个南亚国家，低估了它作为连接中东、海湾国家、美国与中国的重要枢纽。 确实是这样。 巴基斯坦与伊朗的边界，尤其是比路斯省一带，充斥着分离主义武装分子和走私网络。 也就是说，两国在边境安全上是绝对的命运共同体喽。 完全正确。如果伊朗因为被攻击而陷入动荡，南命潮和武装分子会立刻溢流进巴基斯坦，引爆巴基斯坦国内本来就紧绷的宗派冲突。 所以德黑兰非常清楚，巴基斯坦来劝和绝对不是为了帮美国讲话， 而是基于最真实的唇亡齿寒的恐惧。这种基于共同脆弱性的劝说，往往比强权的威胁更有说服力。 哇，这就带出一个很有趣的宏观视角了。我们刚刚提到巴基斯坦有美国的军事信任，跟伊朗有边境安全的捆绑， 还有第三张牌呢？ 对，报道里还提到，他们去年刚跟沙乌地阿拉伯签署了共同防务协议，背后还有跟中国不断深化的战略合作。 没错，这布局非常深。 这听起来根本就是在打造一个分散风险的国际关系投资组合嘛。 哈哈，投资组合这个比喻很精准。 虽然它的国力硬指标比不上旁边的印度，但透过这种多元布局，在危机发生时，它反而成了唯一一个能在所有强权之间借力的支点。 是这样没错，但我们必须厘清一个残酷的现实差异。在金融市场里，如果你的投资组合出现系统性风险，你可以选择抛售认赔出场。 可是国家不能搬走啊。 对，在地缘政治里，巴基斯坦无法把国家搬走。他们跟沙乌地阿拉伯的防务协议在太平盛世是吸引外资和能源援助的筹码， 但在现在这种中东战云密布的情况下，这份协议就是一个致命的陷阱。 没错，如果美伊全面开战，霍姆兹海峡对封锁，沙乌地的油轮出不来，甚至沙乌地本土的设施受到攻击，巴基斯坦要不要履约？ 一旦履约就等于直接向身边的伊朗宣战了。 对，但如果不履约，他们就会彻底失去沙乌地这个最大的金主，同时也会让华府重新评估他们的价值。 所以巴基斯坦的投资组合一旦面临市场崩盘，不仅无法分散风险，反而会让他们腹背受敌。听起来这种穿梭在火药库里的外交钢索，稍有不慎就会引火上身。 绝对是这样。 那巴基斯坦干嘛这么拼命？难道只是为了洗刷之前外交低潮的形象吗？ 这就带出我们今天最核心的洞察了。 没错，表面上巴基斯坦完成了一场极度华丽的外交钢索秀，面子里子单双赢。但如果你去挖他们国内的经济数据， 那么巴基斯坦国内的柴油价格已经暴涨了 54.9%， 汽油也上掉了 42.7%， 这数字太可怕了。 我们得把这个暴涨的数字放进巴基斯坦的宏观经济困境里看，这不是单纯的通勤变贵的问题哦。 这影响到整个民生物质吧。 对，巴基斯坦目前正面临极其严峻的国际收支危机，他们的外汇存底已经见底了，柴油是整个国家农业机具、物流运输和备用发电的命脉啊。 柴油价格上涨近50%，这意味着全面的恶性通膨即将引爆。 随之而来的就是粮食危机与社会暴动，而且更致命的是他们的能源结构。 对，巴基斯坦极度仰赖从沙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进口原油， 而这些拯救巴基斯坦经济的协议几乎100%都要穿过我们前面提到的霍姆兹海峡。 哇，这一切的逻辑完全串联起来了，这根本就是邻居家的房子起火了，你拼了命冲过去帮忙灭火。 不是因为你多伟大， 而是因为你家的屋顶是用干草做的，而且你连买水的钱，也就是买石油的钱都快付不出来了。只要一阵风把火星吹过来，你家瞬间就会化为灰烬。 这个干草屋顶的例子完美诠释了巴基斯坦的处境。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国际地缘政治博弈，拨开来看，其实就是最现实的国内经济与民生保卫战。 对啊，如果你连油都加过去，还谈什么国际地位？如果美伊开战，海峡封锁，巴基斯坦的外汇存底根本撑不到寻找替代能源的那一天。 主权违约和国家破产是以州为单位在倒数的，这完全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会冒着得罪华府和德黑兰的风险，也要强行把双方拉回谈判桌。 这印证了国际政治的老规则，谁在最危急的时刻手上有牌，能解决痛点，谁就能掌握话语权。好，我们来为今天的深度探讨做个梳理。 好的。 在这一次震惊全球的两周临时停火事件中，巴基斯坦利用其独特的地理与外交位置，连接了川普、伊朗、沙乌地与中国，在自己即将被飙升逾50%的油价与通膨压垮前，成功逼迫美伊双方各退一步。 没错。他们巧妙地，或者说被迫地，启动了最张关系网，利用土耳其的情报支援，为全球经济，特别是原油市场，争取了宝贵的两周喘息空间。 至于这场赌局能不能让他们真正翻身，全看接下来在伊斯兰马巴德的谈判结果了。 在结束今天的话题之前，我想提出一个或许有些反直觉的观点，留给大家在节目结束后继续咀嚼。 请说。 我们总是习惯仰望那些超级强权来解决世界危机，但巴基斯坦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一个正处于经济低谷、国内充满安全隐忧的国家，却因为地理位置与绝对的生存焦虑，成为了阻挡全球灾难的最后一道防线。 这真的发人深省也。 对，这不禁让人思考，在未来的全球冲突中，真正掌握和平钥匙的会不会往往不是那些拥有最强军队的大国，而是那些最输不起的脆弱节点。 哇，因为输不起，所以成为最强大的刹车皮。这个洞察真的非常深刻，完全打破了我们只看大国拳头大小的传统视角。 没错，正因为他们没有退路，所以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具备促成妥协的决心与动机。 以后看到这类地缘危机，我们确实该多把目光放在那些站在悬崖边缘的关键角色身上。 是的。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与我们一起深潜到这则新闻的背后，希望这次的解析能让你在面对接下来的国际头条时拥有更立体、更敏锐的解读框架。带着这个全新的视角，我们下次的深度探讨见喽。